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些事情也没有用，我了解，我不想人老珠黄才被人送作对，都在后谈那一天，蒙上白纱的脸，微笑中留下的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当花瓣离开花圃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拼到

说分手是苦痛的记忆。 久不见，你瘦了一大圈，苦笑的脸，忙而累。你说好男人，却中了爱念，往往要伤个三五年。你拒绝看见晴天，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。爱的平衡点，小心那年，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，最后只有往幸福门外推。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伤就悲，爱一遍就让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战的冒险，我要勇敢追奔向到终点，童话的泪水换来世界美，我要和你飞，不管有多远，超越了极限，挑战的冒险，我要勇敢追奔向到终点，童话的泪水换来世界美，我要飞飞飞 大家早已厌，大家却盼望，恨有多一点碰撞，然而无聊事干，不敢打搅对方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